历久弥新的家风，打开文化之门，故居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生在北京，长在北京，长眠于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到今年的8月24号，老舍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2年。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要打开故居之门，带大家走进老舍故居，感受老舍先生和他心中的理想家庭。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老舍纪念馆馆员何婷女士，欢迎何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嗯，那节目的上半时段，文杰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啊，很多朋友喜欢老舍先生的作品，那我们的问题是，老舍先生出生的日子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请问是哪个节日呢？或者说节气啊。 A 立春， B 春分， C 冬至， D 小年儿。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我们的问题是，老舍的生日是下面哪个节日或者节气呢？ A 立春， B 春分， C 冬至， D 小年儿。很多朋友去过老舍故居，刚才和何婷女士聊天的时候啊，她提供了一个信息，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说来老舍故居的这个观众啊，经常是文艺女青年啊，颜值都很高， 也有文艺男青年啊。 啊，文艺男青年啊，把话筒稍微可以近一点。嗯， 当然现在是暑假期间，其实来的最多的还是家长带孩子，不过近一年来的趋势确实是文艺小姐姐们来的越来越多了。 怎么看出她是文艺小姐姐呢？ 嗯，这个看颜值，看 就看像文杰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 就是文艺小姐姐啊。 原来是这样，我得反思一下了。 你这种气质很可贵啊。我们文艺小姐姐文杰啊，前期也来到了老舍故居，现场呢采制了一些录音，我们先跟随这个文艺小姐姐去看一看啊。 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吗？ 不算非常的标准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什么样的四合院算是比较标准的四合院呢？ 坐北朝南，然后门放在东南角，北房南房，对吧？东厢房西厢房。 嗯，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然后你看，像我以这个为例子来跟你说，开门其实没有在东南， 开在东墙上了，这门 这是历史遗留的原因。建馆开放以后都走这个。一般现在我们画四合院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口字，大概像是一个日字，就是上面是一个四合，然后底下再下来有一个南边的那个相当于是门房。你看这个大概能看出来这个感觉吗？这个是门房 啊，有一个二道门。 你看这个院子，那边是北，这边是南，这个其实是南房，但是他们家把这个房子改了向，改成了北房了，门是开在这儿的，所以这边变成了一个小院子。儿子住这儿，然后三个闺女住那儿，然后 西厢房， 对，西厢房这边呢是厨房和餐厅，正房有客厅，是老太太住的，老舍住的那个西耳房里头。 对，您说老太太是老舍先生夫人啊？ 夫人，我们说老太太有的时候是指俩人，也可以指胡洁清，也可以指她的女儿舒记，因为舒记今年也已经80多岁了。这个是以前的那个厕所和杂物间。 这是文杰，采制老舍故居现场的这样一段录音。很多朋友去过啊，老舍先生的故居在奶子府丰盛胡同10号，也就是今天的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啊。那我们就想问问何婷老师，老舍先生是哪年到哪年居住在这儿？其实老舍先生在北京住的地儿多着呢，那这个院落后来成了老舍故居老舍纪念馆啊，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哪里？ 它这个地方还是比较与众不同的。首先它是由老舍 买下来的唯一的一处房产，它是有这个产权的，然后这也是他住过的这些故居里面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大家可以到这儿来参观。另外呢，老舍住在这里的时候呢，他们一家生活非常的愉快，还给这个小院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单氏小院。因为当时院子里有两棵他们夫妇亲手种下的柿子树啊，那个柿子树到冬天就红彤彤的，很好看，所以就起名叫单氏小院。我为什么还要解释一下呢？因为曾经有小孩问我说，阿姨，这有两棵柿子树，为什么它叫单氏小院？ 以为是单独的单，一棵是枣树， 每次还得再解释一下。 对，这个单氏小院，这柿子已经有65年了啊！ 对的，到今天还结得很好，很甜， 生命力非常 的 强。 对，上次去的时候，那个柿子还结得非常的好。 对，现在来看都是绿柿子，如果在11前后就已经红彤彤了。 到了秋冬时 节，据说也很不一般哈、啊，跟咱普通的柿子、 跟现在北京的那种磨盘柿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火晶柿，比较小，比较圆， 火晶柿 子皮儿也很薄。 比较漂亮。 对，那老舍先生是在人生的什么阶段住在这个小院里？ 住在这个地方呢，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阶段了，但是同时也是说环境比较和平，没有战争了，然后他的这个收入情况也非常的稳定，然后另外呢说家人也跟他都团聚在一起，总的来说是他的一个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吧，勉勉强强可以这么说。 1950年到 1966年，对，16年的时光。 那我们要问问文艺女青年啊，文姐，你也去了单氏小院啊，看到了老舍先生曾经居住过16年的这么一个院落，那个时候他们家6口人啊，你置身于那个情景当中，你也看过很多老舍先生的作品，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第一眼就是进了那个门之后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对于老舍先生来说，这么一个小院子实际上不算奢侈吧，这么说，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院子，好像占地面积也就500平方米， 不到400平 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小很简朴的一个院子，但是呢看起来非常精致，因为也是听何婷老师介绍，它的花草特别的讲究，而且有一个大鱼缸哈，正好就反映了当时这个小康之家的这个四合院的一些面貌，都能够在这个院子里得到体现。所以确实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赶上了有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观，来缅怀老舍先生大概是，然后也有一些文艺的男女青年，包括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友人也来参观咱们老舍故居，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是挺自豪的，有这么一位伟人在。 对，其实这个院子还不是传统意义上就是很正的那种四合院啊， 很正经的四合院， 对， 还少南房。 对，刚才其实我们在录音中听您大概给文杰介绍，他不是特别的规整啊，那个时候老舍先生家里一共6口人，那他怎么这个布置这院子，然后谁住在哪个房？ 他们家当时啊，正房三间，北房嘛，北房三间，两间是客厅，然后还有一间是老舍的夫人胡洁清他的画室和卧室。老舍自己呢住在西耳房，那是他的书房兼卧室。他的三个女儿住在西厢房，一人一间。然后儿子呢住在另外那个出来的那个小院子的小北房里头，然后跟那边结的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关于那个小北房，实际上您当时说是有两种说法哈，一种说法就是它就是另外多出来的一个小院子的一个小北房，另外一种、就是、 勉勉强强算两进院。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它其实是南房改的北房，就这种说法可能又更可信一点，因为那个小院子实在是太小了哈。 对对对。 其实怎么说，它虽然不是非常规整的四合院，但在这方天地里，老舍先生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啊，这片天空就是我的，我在这儿有儿有女啊，有妻子，然后我在这儿可以进行我的文学创作，他觉得很幸福，在这儿生活了大概16年的时光啊。那么其实文杰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小院里其实有很多植物，我们知道老舍先生其实很有生活情趣，除了动物之外他也喜欢植物啊，刚才说了一种柿子树啊，火晶柿子，到了秋冬时节很好看，还有很多植物啊，都有什么植物啊？ 在老舍还住这个院子里的时候啊，他这个院子里头百花繁茂啊，到那个就是即使到冬天也都是有这个绿色和这个花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养的比较出名的花，一个是菊花。然后多的时候呢，说是这个品种有100多种。然后另一个呢很有名，他直接写在课文里了，大家学过养花应该都知道，就是这个昙花啊，他们家养的昙花开花了，送牛奶的同志来了都说啊好香， 就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故居里头呢，留下来的就没有这么多了，因为养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们现在留下来的有什么呢？有柿子，有枣，有香椿，有枸杞。我就跟当时来参观的孩子们说，你看我们四季都有吃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玉簪花。 哎，玉 簪花，玉 簪现在正是花期。 对的， 而且晚上开很香啊，就很矮低矮，大大的叶子上面有树的那种条儿，老北京叫玉春瓣啊。说明老舍先生是一个有生活情致但是又很实用主义的这么一个人。你看他所有种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吃。 他对花草的那个要求也是这样的，他不求它名贵，但求它昌茂。就是这个花要开得多开得好，而且我不用给你费太多的这个劲儿，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惠而不费啊。 对。 那其实老舍先生有一篇散文叫《我的理想家庭》。他把自己的家用文字描述出来了啊，我们可以让何婷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那个文字里他写的他的理想家庭是什么样子。 好，那就是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两段。然后老舍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一间是客厅，古玩字画全非必要，只要几张很舒服宽松的椅子，一二小桌。那实际上到我们这个院子的时候，这个七间房就翻了一个番了，这个院子算下来是19间房。然后而且 这样北房三间就算三间了，是不是？ 对，按柱子分隔我们就按这样算。而且到了他的客厅，然后其实这些古玩呀字画呀老舍自己收藏的这些小东西啊就摆得满桌子满墙都是了。而且他那个时候呢最喜欢干什么呢，就没事自己出来了，然后擦擦这些小玩意儿，然后墙上的画看厌了，我过几天再换一墙啊，就跟我们今天换手机桌面似的，只不过人家换的比较高级啊。然后他又说，一间书房，书籍不少，不管什么头版与古本，而都是我所爱读的。您看这就能看出老舍先生的一个态度，其实他不管是买书也好，买那个字画也好，买古玩也好，他的态度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那个珍贵不珍贵，然后你是不是有什么独立的这个古本价值，我不管这些，我只要我爱读爱看爱玩，你在我这儿就是有价值的，这是他的一个价值观。然后后面说什么呢，说继续是书房的摆设，一张书桌，桌面是中国漆的，放上热茶杯不至烫成个圆白印儿。文具不讲究，可是都很好用，桌上老有一两只鲜花插在小瓶里。我们今天到故居去看啊，就老舍先生的那个书桌，它呢是硬木镶大理石的，那镶了大理石了自然不用担心茶杯印儿了。另外呢它还有什么呢，文具确实都不讲究，你们如果去看过你们就知道了，它桌上的那些钢笔铅笔毛笔笔洗，然后什么文件夹日历什么的，没有非常好的，都是当时家庭很常见的这些玩意儿。鲜花这个也就不说了，他当时不光是书房了，整个那个他的那个院子加上他的屋里全部都是花。然后人家经常描述说，一进他的这个客厅，就是北房啊，一进去之后一股甜丝丝的花果这个香气就扑面而来了，是这样。然后他又描述说，两间卧室我独居一间，没有臭虫，而有一张极大极软的床。这个呢其实就是老舍先生的向往了，因为到了这个后期啊，其实老舍他因为这个长期伏案，其实是有一点这个职业病，他的这个颈椎和腰椎都不太好，根本睡不了软床。他现在在卧室里的睡的这个床呢，是专门跑到这个二手家具行去挑的，是个这个硬木的硬床。他只能睡这种床，他的那个腰才能舒服一点啊。然后他又说什么呢，说院子必须很大，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平坦无草，足够打开太极拳的，其他地方都种着花草，没有一种珍贵费事儿的，只求昌茂多花。你看这就是咱们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很多啊，但这里面有一个点就很有意思，你看到没有，说老舍说他要足够打开太极拳的。老舍就他会武术啊，他是这个从他青年时代，其实也是为了那个，因为他当时这个腰酸背疼就已经到了这个病的这个程度，为了锻炼身体，他是在山东时期专门拜老拳师为师。跟老拳师正儿八经的学过拳，而且在山东的家里还有这种18般武器 哦， 刀枪剑戟他都会耍， 文武双全。 对对对，在北京的时候没有这么夸张了，但他也每天6点起床，然后就开始晨练打拳，打完拳之后他就去书桌写作，每天必写2到3千字。 哦，在故居里面我看到有一个漫画是丁聪先生画的 《 老舍打拳》。 对，这在当时其实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事儿。然后老舍最后还说什么呢？他说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院中至少也有1-2盆金鱼，小树上悬着小龙，2-3绿蝈蝈随意的鸣着。 这个 大家看他的文字，就是说这个非常的有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啊。 对，非常恬淡的啊，舒适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在这个小院里我可以创作，我还可以运动啊，我还可以赏花。 就是我可以非常好的这样生活。就是这样， 这是他的理想生活。当然他向往大软床，但实际上他睡不了他理想中的状态嘛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老舍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战乱时期写的，1936年啊。 对， 当时就是在那么一个战乱中来写这么一篇文章，实际上也是怎么说呢，体现出文人的一种情怀在， 或者说他面对的周遭的环境，越是战乱他可能越向往内心的这种平静，这种舒适生活的这种回味啊。我们很多朋友其实都去过老舍故居，比如说洪生先生啊，他分享了明信片，上面是舒乙先生给他题的字啊，我爱单室小院儿啊，豆花小院儿啊，还有舒乙和书记的签名封。院儿越单纯说，四季都有吃的，这样，这样的老舍先生是很务实的，而且具有艺术气息。他还说，我去过那个小院，觉得特别的小巧精致，并且古朴，带着典雅，一点都不奢侈，很有味道。我觉得他这几个关键词说的特别的准确。 对的，对的。 只有置身于其中，才能感受到那种北京一个小院落里，它又平常，它又不平常，那么一种气息会扑面而来。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为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哎呀，其实还蛮有迷惑性啊。我们文艺女青年文杰出的题一直都有迷惑性，因为我看有一 这个题还好， 我们有一半的听众都选了立春，也许觉得老舍先生 名字里 书庆春哈、啊。那么我们 主持人，你帮了很大忙，你加了一句祸节气，这个你迷惑性就很强了。 对，原来这个坑是米大姐， 我就是我就挖坑不留痕，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的题干是这样，就老舍先生的生日啊，是哪一个节气或者节日 ？A. 立春 ，B. 春分 ，C. 冬至 ，D. 小年儿啊。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两位一会儿给揭晓一下。我念念大家的答案，因为好多朋友参与互动了。你看，洪生答的是小年儿 ，Y 答的是立春。然后韩志答的是立春，郑文非常郑重地发来了电话号码，但答的是立春， 真是不好意思、 啊。对，然后芝答的也是立春，肖龙立春啊 ，Labo 也是立春，好多朋友答的是立春，正确答案是哪个？美女青年来 是那个， 何老师来说，正确答案、啊、那正确答案是 D， 是这个小年儿，是在、对 腊月23是吧？哎，有一听众还真的就答到了腊月23， 对，答对的还是有的。 答对的还是有、 对，因为这个老舍先生的名字哈、为什么叫舒庆春呢、是因为老舍先生的父亲第二天他是立春，就这个小年儿的第二天是立春，然后呢老舍先生的家人就说那就给他取名叫做庆春吧。 他是亲自 辈，因为当天 对老舍的字呢也有讲是吧。 老舍的字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个姓舒给拆开来了，就是舍予、然后就是把自己舍出去，然后呢他的一生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状态啊。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文杰还在老舍故居发现了很多让他觉得比较新奇很有意思的展品啊，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咱们就来说一下老舍先生他那个客厅里面啊，刚刚何老师也介绍了，他是放了很多小玩意儿。但是我听何老师也讲过一个故事啊，跟郑振铎先生有关的，就是看到这些藏品说这个摇摇头，摇摇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藏品它可能从价格价值上来说是非常有限的， 真的不太多， 但是呢 特别好看， 嗯， 比如说那个颜色就是叫什么，现在的叫阿宝色，就是非常的漂亮，还有那个形状有 时候就不是传统审美的那种颜色了。 对，就还是比较别致的，在当时来说， 嗯， 就觉得老舍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审美品味的这么一位文学家。 嗯嗯，那您在老舍故居其实也工作十多年的时间了。 对的。 如果用几个词去形容一下老舍先生日常生活中的三观，您会选择哪几个词呢？ 这个很简单，就是老舍先生啊，他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他送了他儿子一个结婚礼物，是什么呢？他自己写的八个字儿。 嗯， 这八个字儿来总结他的这个日常，就是非常的那个精准了。这八个字儿是什么呢？叫健康是福，勤俭持家啊。 嗯、哦，非常的直白哈、啊。 对， 嗯， 那他就是在日常中，他就是这么生活的。然后生活规律，然后坚持运动，然后勤俭持家、嗯、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他的大女儿书记给我们讲的故事。 嗯， 他说他呢，他父亲勤俭是经常勤俭到什么程度呢？他和他的父亲身高是差不多的， 嗯， 脚也是差不多大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刚工作，然后经常会说，那我想买一双新皮鞋。然后老舍就说啊，我这边有一双鞋我不穿，你拿去穿吧。然后就给了他一双男士三接头皮鞋， 嗯、 啊，然后还比如说给他了西服。然后书记女士就说啊，西服我还可以改改，你说这皮鞋我拿到手能怎么办呢？就还有这样的故事。 嗯，其实这八个字啊，听起来好像，哎呀，我们经常听，好简单呢。可是你做起来或者你想起来，其实你觉得它应该非常非常有意义。健康是福，勤俭持家，能做到这八个字儿，人生就应该很喜乐了。 嗯， 我觉得今天的大家应该还是拖延症比较多。你就像老舍先生这个天天锻炼，早起晚睡，每天坚持写2到3千字儿、 对， 就这三条就已经很难打败了。 这个坚持是或者说自律啊，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节目进行到这儿，我把下半时段的题出一下啊，因为文杰女士这出的题我觉得太难了。 这个我这个是受何老师的这个提醒， 然后我说你要不要那个答案稍微简单点？不，他说他和何老师敲了一下啊，要很想考考大家，那我就再给大家读一遍啊。问题二是这样的，关于老舍先生我们会有很多误会，那下面关于老舍的描述哪一项是正确的，就表示这下面四个里有仨都是错的，有一个是正确的，你把它选出来啊。我觉得这道题我肯定答不对。 A. 老舍先生曾去英国留学。 B. 老舍夫人胡洁清是他的师妹。 C. 老舍故居是他在北京期间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D.老舍的日常作息非常规律，通过上半时段的节目，我觉得你可以排除掉一项，是吧？比如说他按时运动，他每天都写2到3千字儿，这个我觉得，哎，是不是可以把 D 排除掉？那上面那三项，我觉得文杰都挖了坑了。那大家可以试着答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打开的是老舍故居之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跟您聊老舍先生和他的理想生活，一会儿见。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

C， 老舍故居是他在北京期间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D， 老舍的日常作息非常规律。如果您听了上半时段的节目，一定能答对这道题。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朋友，输入这六个字就可以了，北京文艺广播。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老舍先生在故居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的故居生活了16年的时间，是在1950年到1966年。按当时1950年代啊，他置办这个宅子花了多少钱，他买的这个房当时看这个 level 在什么程度，我们先听一段选题策划人文杰在老舍故居的一段采访录音。 它是一个黑色的小门，你要是红门就表示你院子的那个等级比较高，但你看他们家就没有，他们家就是两扇黑色的这个小门。按现在的来看啊，人均的住房面积是相当的多了，对不对？然后但是在他那个时代，算算老舍先生他自己的这个收入和这个身份等级，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小院子，50年才买下来的。买下来以后，当时因为买的比较仓促，就是说老舍本人是49年底回来的，当时一回国先住在北京饭店，但是不能老在饭店住啊，妻儿也要进京了，那他就得买房子，然后就托他的朋友最后找着这么一个院子，按照当时的那种交易，以这个100匹布的价格花自己的这个积蓄和稿费买下了这一套房子。其实积蓄和稿费都还不够，有临时给他在美国的作品经纪人写信说你给我再寄点那个美金稿费来。 这当时大概是多少钱？ 老舍没有留下来这个记录，但是他留下来买这套房就他总共花的契税的记录，按比例算了一下，在当时大概好像是花了5050万。可是你知道旧钱是改过新钱的，50年代初的时候，所以换下来大概就是5000块钱，也就是50年代初期的5000块钱。 这房大概花了5000块钱，就当时啊，50年代的时候，5000块钱，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在当时的话，其实也不算少。 嗯， 就是，但是怎么说呢？ 老舍先生那时候，比如说一个月拿工资他多少钱？ 他 或者年收入多少钱？ 他的话很难算，因为他还有稿费。 对 啊， 嗯， 他作为文联主席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一个大概是50年代末的记录，当时他一个月的这个工资也已经有几百块钱了。 嗯， 50年代初，那他肯定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嗯， 咱们就是说这个纯粹金钱的这个不好说，但咱们横向比较一下，跟老舍差不多同等级的作家，比如说茅盾，比如说这个郭沫若。然后比如说这个鲁迅咱就不比了，这个年代上买房的年代不一样。嗯，然后您就说这个郭沫若和茅盾，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去过这两家的故居，你们就能发现这两家的故居没有一家比老舍家小的。 对，但是50年代我记得看史料上也是说，像老舍先生这样的算高级知识分子哈，他们的收入是相当高的，就比咱们的高级公务员，可能比这个层次很高的公务员工资可能都要高。 嗯， 这是当时的一个特点。 从刚才的录音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细节啊。比如说当时是花了100匹布的价格 对 买了这个房，而且呢手上的这个用度还不够，又给在国外的这个就是稿费什么经纪人又跟他我预支一些，说明当时老舍先生的经济状况也并不是说可以花就买个房然后一点不费力气，不是这样 很豪气的一下子就all in，没有这个事儿。 当时的生活还是相对要怎么说呢，在那个层面是要拮据一些，和就是同时代的和他差不多地位的文人相比。 就对他自己来说，就从他这个一生以来比较，这已经是他收入最丰厚最稳定的一个时期了。然后你如果说横向来比较，这个没法比啊。 嗯， 你像郭沫若的房子茅盾的房子，那都是国家那个配分的呀。 嗯，对。那其实文杰在采访过程中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子的女主持人 对， 你看我都穿越了，我在想什么啊，这个房子的女主人啊，胡洁青女士，其实在这个房子里住了更多的时间，留下了 更多的痕迹 啊。没错， 那么其实有一张婚书啊，我们因为文杰拍照片，他是隔着玻璃拍的，效果不太好，所以就没给大家看啊。这个婚书也很有意思，是当年两个人结婚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结婚证，又不大一样。我们让何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因为说结婚证这个东西啊，是在我们国家建国以后，然后颁布婚姻法以后，大家才慢慢的开始就是以这个结婚证作为你这个结婚的一个证明，对不对？以前都不是，以前从古到今，大家都是要写婚书，男女双方你的家族出面见证，给你写了这个婚书，才表示你们结婚了。老舍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有这种就是印制的北平社会局发卖的这种婚书， 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民政局一样、哦、 对对对，类似于这种、然后他那个婚书上呢，首先要开列你男女双方的姓名，然后再开列你们双方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的姓名，表示你的这个就是你万一有同名的呢，那我上面三代了，我这名字总错不了了、肯定是这个人，对不对？肯定是这个人。那么这一对男女在这里要结婚了，那他们结婚的时候还有一大堆的这个见证人，比如说他们的这个介绍人啊，主婚人啊，家长，然后这个还有各种的这个见证，都要在这个婚书上有他们的姓名，开列完了才表明你们这个是结婚了，是很郑重的一个这个手续。大家可以去这个纪念馆参观看这个婚书啊。然后那个老舍的这个子女说呢，这个婚书上所有的字儿其实都是老舍自己写的。 哦，就这个文本是可以自己提供的是吧？ 它是印制了格式，但是部分是给你空下来的。 哦，毛笔字写的姓名， 对 对，姓名是要你自己填上去， 肯定就 自己填上去的。 姓名、地点、日期， 而且书老舍先生他写的那个名字啊，写的是书舍语，这个也是用了自己的字来代替名字，不是写的书青春啊。 嗯，对， 也 是。那其实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号里推送了一个名人故居系列老舍的理想家庭，我们通过这篇微信公众号其实可以看到老舍故居的样子，包括一些展品其中还有一个夫妻二人结婚的时候大家送的礼品，当时也是很流行送这个啊。 对，一个银盾 、 对，当时送的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是一个 摆件吗？ 摆件，对，摆件。 哦，每个时代送的结婚礼品都不一样。 一样，对。 嗯，上世纪八零年代可能送一暖壶、脸盆儿，那个时候啊，哎，他们结婚是上个世纪几十年代啊？ 他们三一年结的婚。 哦，30年代。 对， 送一个银盾啊，就类似于摆件的那么一个东西。 除了银盾之外，还有银杯。然后这个银盾和银杯上都要写上那个夫妻双方结婚啦，某某某某某某送你的一个这个什么东西。 而且我观察特别有意思，就是他那个订婚那个银盾比较大，而结婚的那个银盾反而要比较小。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现在说那个订婚戒指比较bling bling， 而结婚戒指比较朴素， 是吗？ 是不是 你订婚还有戒指呢？ 我没有，但是我看到过。我真没有。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说这个因为送的人不一样，可能个人的这个 力量。那就恰好，对，那恰好就是不一样的人送他。我当时还想是不是因为当时订婚他其实特别的正式，然后结婚他可能就相对没有那么的重要，反正已经定下来了。 对，就是一个见证嘛，这个东西哈，很稳固的放在那里，表示你们两个人已经喜结连理了。那其实文杰在采访中也发现了，包括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推送了有胡洁清女士的诗作和她的画作，其实这些书啊画呀，其实见证了两个人的婚姻旅程。比如说她的晚年的诗作有《巴蜀夜夜对愁眠》《家国百炼始至坚》《留得解品答舍余》啊，就是两个人在婚姻过程中历经的那种波折，然后互相的坚守和支持，其实字里行间我们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我们刚才说了，说老舍这个人非常的自律，对吧？胡洁清其实跟老舍相比不遑多让，他呢是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这个毕业生，正经的毕业生，在那个年代很难得的。然后就因为读这个大学拖到26岁还没有嫁人，他的母亲非常的着急。 老舍先生结婚好像是30出头了， 对，他比那个胡洁清大概是大6岁的样子。然后这两边呢母亲都很着急，但这两个人呢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俩都是满族，然后同一个旗，然后 都很喜欢，对，整红旗，他们都很喜欢文学，然后有这个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两个人经朋友介绍认识以后啊，非常快，半年订婚，然后就是之后就结婚了，就是半年的时间就结婚了。婚后呢，这个胡洁清她也不是一直做这个家庭妇女，她跟老舍一样，老舍是老舍做了20多年老师，然后后来开始专职写作，胡洁清是一直做老师，直到这个建国后回来了，到这个北京以后， 1949年之后 了，他才开始说是开始让他专职在家里照顾老舍，帮老舍誊稿子什么的。但是胡洁清呢，这样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不太喜欢这样的生活，他就干什么去了呢？他去跟齐白石学国画，工笔学于飞安，然后写意学齐白石。然后胡洁清也是一个跟老舍就差不多的人，他自从开始学画以后，每天素描，就打这个功底啊， 相当于老舍先生每天写2-3千字儿， 对对的、哦，一样的。 这夫妻俩飙着来， 所以胡洁清后来呢？胡洁清后来国家一级美术师啊、然后他曾经有一幅作品被作为国礼赠送给这个国外领导人，你看他也是到了一个这个相当于他的这个画作也是到了一个这个等级了。 所以胡洁清女士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女性啊。在家庭需要她的时候，她带着3个孩子啊、一路辗转，然后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这个家庭，包括照顾老舍先生的寡母。那么当她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她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做到最好。 对的， 所以说也高寿哈、他活了多大岁数？ 他活到90多岁了。90多岁，01年去世的。 对，所以是特别了不起的女性啊。我们再把 新时代女性的一个典范 再把这个下半时段的题目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我觉得通过这些选项，一会儿公布答案的时候，我们对老舍先生可能有更加切近的了解，很多模糊的那些概念你可能就可以厘清了。那我们的问题是关于老舍先生的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有3项，好像听着都对，但是他们并不确凿，并不正确。 A. 老舍先生曾去英国留学。 B. 老舍夫人胡洁清是他的师妹。 C. 老舍故居是他在北京期间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D. 老舍的日常作息非常规律，细听节目啊，这个雾气就可以散去了， 对、 就很多你就可以排除了，就可以把那个正确的完全正确的选出来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提供的精美奖品。那其实过去比如说上个世纪30-40年代啊，50-60年代，文人之间是会有社交的。老舍先生啊，在这个单室小院其实会过很多朋友，我们说说他那个时候的朋友圈。 老舍先生的话，他交友非常的广泛，然后上至咱们国家领导人，比如说周总理就曾经是按记载是到这个小院来过3次，就专门来看这个老舍先生。然后那个中间，然后有他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文艺界的这些朋友，比如什么作家呀，然后这个京剧家呀，然后这些什么戏剧家呀，而且尤其老舍他当时是这个北京市文联的主席，当时文联的这些年轻作家们，然后也会到他的家里来拜访他。另外还有什么人呢？比如说老舍他自己的发小，他从小长大的时候，他的朋友，比如说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应该就是这个罗长培，语言学家啊。然后说，或者说还有一些什么人呢？就是老舍先生中日常交往的一些，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按摩的医生。中医按摩的医生，然后说像这个给他裱画的这个工人，这个人也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像齐白石啊等等大家都经常用他。然后还有说比如说养花的，然后什么我们在课文里我又要提一遍送牛奶的，然后这个拉酸铃的等等的，其实都经常到他们这个家里来。 我看了798老宋还有月儿月单纯，你们选的 ABD就是说这下面吧，有哪一句是完全正确的？选的 A、B、D， 那你们认为 C 是和那3项不一样的啊？这样吧，这道题其实比较多选项，我们可以先解释一下。我告诉大家，正确选项是 D。 就正确的就是老舍的日常作息非常的规律，这个在作家里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啊。我们经常的感觉是作家经常深夜创作， 对 啊， 叼着一根烟， 哎，对，就是 点着一个那个煤油灯 啊，煤油灯哈、啊，就是皱着眉头在创作。 这是鲁迅先生， 那老舍先生不是？我们刚才说他练太极拳、嗯，然后每天写两三千字，六点起床，喜欢养花。那老舍先生不是？我们刚才说他练太极拳、嗯，然后每天写两三千字，六点起床，喜欢养花。他的生活是非常健康阳光的，包括他的夫人胡洁青女士也是一样啊，两个人都非常的自律。那么 A、B、C 都不对，我觉得 A 我当时看我就怎么不对啊？老舍先生没去英国留过学吗？是吧？嗯、咱们让那个。 这个是个常见的误解、嗯、甚至我还见过一个那个说法，就是因为咱们国家早期的这些领导人也好，文化人也好，就他有这个留英美，就是留欧的这一派、 嗯、 和这个留日的这一派，然后他们就说在这个斗争中，然后想把老舍放进去、 嗯、 然后我说你们这个从根儿上就不对啊，因为老舍虽然他出过很多次国，他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他从来都不是去留学的、 嗯、 他去英国是到这个英国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现在这个学院还在啊，简称叫 ASOS， 然后到这个学院去当中文的老师、 哦、 就是去教英国人学中文的 啊、哦，不是去学，而是去教的。 对的， 嗯，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他不是去留学，这错了， 对 吧？这俩人啊、嗯，这挖的什么坑？逼啊！老舍夫人胡洁青是他的师妹啊， 这 俩其实上的不是一个学校，是吧？ 对，这个比较有迷惑性，就是虽然他们俩的学校，我们其实都在这个展板里有写，但是你如果不认真看，你就会觉得是一个胡洁青的学校。我刚才介绍过了，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啊，这个现在也还是存在的。然后老舍不是，老舍上的是北京师范学校， 当时是一个师范学校，公立的。 嗯，他这个呢，就是专门教这个小学老师，就是这么一个那个等级的。 嗯， 比不上胡洁青的这个师范大学，他那个等级要低一些。当然你要说后来这两个学校还是合并了，英国到建国以后就把这些统一并到了这个北京师范大学里头去，但你后来的事儿你不能影响前头的事儿、 嗯、 就是这样了。 而且他俩是经人介绍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经常办一个那个 party 或者说吃一顿饭，经常都有胡洁青出现。 没有没有，他们俩的那个介绍很文艺哦。 是吗？ 他们俩是这样，胡洁青当时呢他不是喜欢文学吗， 嗯， 文艺女青年，他在那个学校里呢就搞他们那个和同学搞了一个社团叫真社。真假的真社、 哦、 然后他这个当时老舍就是三几年回国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算是比较有名的作家了，然后就是他们就是让胡洁青去约老舍到真社去演讲、 哦、 这是他们见面的契机。 嗯， 是不是特别文艺女青年、 这个、嗯，我看资料上说就是老舍的朋友也很多，然后他们所有的朋友每次吃饭的时候 嗯， 又喊上老舍又喊上胡洁青，也是朋友们的一个推动，因为两个人都比较文艺，都比较内向，比较内敛啊， 生活中啊、嗯、课堂上经常见、嗯、26岁的胡洁青啊、嗯、对老舍先生，当然两人是互生情愫了， 对， 嗯，携手走过一生啊，很难得、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老舍故居是他在北京期间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个选项并不对，是吧？ 对，因为严格来说吧、嗯、老舍他这个出生的地方啊，咱们现在可能很多人知道，看过尤其看过四世同堂的，在这个西城的小杨圈胡同，现在叫小杨家胡同， 嗯， 在那个地方他们家的这个房子里头，他其实是我们应该算他住到他这个师范学校毕业，也就是1918年， 嗯 啊，这样一算的话是比我们这个房子时间要长的， 嗯， 就是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还是最长的。 对， 嗯，我觉得何婷老师在老舍故居老舍纪念馆工作了10多年的时间啊，你上班和我们不大一样啊， 对， 走进那个小院就是你的工作场所啊，嗯，这么多年了寒来暑往啊，每天上班的时候走进那个院落的时候，对你后来比如说你再去研究老舍先生看他的作品会有一些帮助吗？感受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在故居的这个工作体会啊，确实和你们在这种就是大楼里头 给你30秒时间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嗯、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在老舍故居能够更贴近这个老舍这个人啊，你能体会到他的一些生活的细节，这对你的研究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帮助的。 嗯，对，物是人非啊，老舍先生